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是刘慧，午后三点钟，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我知道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们和我一样，不论是对音乐还是对生活，都有一种期待和热爱。尤其是当听到某一首和自己的偏好啊、性格啊都特别吻合的歌曲，我们就会深深地陶醉在其中。比如说有的朋友喜欢调子很轻快很轻松的旋律，有的人呢就喜欢那种很低沉很释然的曲调。所以我们说生活和性格其实对于我们的音乐选择也是有相当的影响，对吧？可是我们的生活就是五味杂陈的，少了哪一样都构不成，包括音乐也对。不论一首音乐的点赞数或者是评论量有多少，都是不分输赢不分高下的，因为这都是生活赐予我们最好的歌声，你说呢？很多事情都是类似的哈，我们不一定什么事情都一定要分一个输赢，随着自己的心慢慢的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就好。我记得有一位来自台湾地区的女作家张晓峰曾经写过这样一个故事。在一个水果摊前，他挑了两个比较小一点的水果，成色呢也很一般。然后这个店员就非常奇怪地问他：“哎，你为什么不挑几个好的呢？那几个品相比较好的，你看大家都在争着挑好的水果买了。”而他呢，只是一笑了之。之后，他这样写：“说，我只是偶尔的想买几个水果解解口渴，何必要挑那么好的呢？自己够吃就行了。”需要与人竞争的事实在是太多了，不必要连个买个水果也要与别人争吧。我看了之后真的是非常有感触，我们常常用比较的方式去看待一切的人或者是事，而且总想要得出一个输赢高低的结论才会心安，但是到最后才发现，我们在争输赢的时候往往也忘记了生活当中的美好和那些路途上最值得我们看到的风景。而时间真的是一个太自私的人，后悔的时候你想要跟他一起回去，很抱歉，他告诉你两个字：没门。生活中有很多是不可以论输赢的事情，当我们热爱一件事儿的时候，是可以感受到它带给你的快乐和那种精神上的自由舒适的，而不是说让你成功让你赢。你呢？我们今天和你一起来说一说，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事情是不分输赢的呢？欢迎你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中间的位置找到我们聊天室的入口，进来吧，有很多朋友已经在等着你了。 都是勇敢的，你额头的伤口，你的不同，你犯的错，都不必隐藏，你破旧的玩偶，你的面具，你的自我。他们说要带着光驯服每一头怪兽，他们说要缝好你的伤，没有人爱小丑。为何孤独不可光荣，人只有不完美值得歌颂。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

在北方某城很偶尔下雨，我在天南海北很偶尔想你，写不了十八九岁煽情字句，孤单喂饱了理性。想必你也看过了一些风景，才明白什么样的适合自己，翻着你朋友圈的幸福合影，由衷的为你高兴。我曾在意你，想说声对不起，年少时的任性，有些话伤人不轻，也怀疑自己不是理想伴侣，你的离开也许是个明智之举。我曾在意的你，给过太多悲喜，春梦时光洗礼，往事已云淡风轻。当我们老去，品尝风声回忆，每一道失去。你曾笑着问我，如若重新来过，结局会不会悲痛？我出生了许久，身又在初见的午后。 明智之举，来自许嵩，带有一种复古味道的情歌，非常的温柔，非常的顺口，同时又带来一种很怀念跟很美好的感觉，对吧？相比较他之前的情歌，你会发现这首歌当中多了一份理性和冷静，虽然歌词听起来是悲伤的，但是曲调确实是成熟了很多，有很多自己对于感情的一份祝福在。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家庭当中，一对恋人会有关于彼此的输赢的争吵，对吧？可是往往得到一个输赢的结果之后，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快乐。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样的？吵架的双方没有赢家。莎士比亚说过，说爱情里面要是掺杂了和他本身无关的算计，那就不是真的爱情。你是不是也这么觉得呢？爱其实是一种力量，不是一场有输赢的比赛，并无高下可分。我也真实的希望大家能够享受那一份美好，感受到那一份并没有输赢的幸福。这一支来自王心凌。 这是来自王心凌的一首《生命中美好的遗憾》。我觉得遗憾本来是一个让人听上去有一点悲伤的词，但是和这样的美好撞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像在裂缝当中照进来的那一丝阳光。王心凌用她很甜美细腻的声线，把所有的遗憾都给我们融化了。就像她在歌曲里唱到的一样，可能遗憾是为了更接近圆满。所以在她的演绎之下，你也会听到这首歌很有力量感，而且很有穿透力，特别能够给人一种致命一击的感觉，对吗？一点小遗憾、小失败，其实并不能影响我们的生活，对吗？所以真的不要用输赢看自己的生活，不如让自己累积一些更多美好的回忆，来得更真切一些。嘟嘟说，什么事情是不分输赢的，归根到底是自己的心态吧。常怀一颗知足感恩的心便好，输赢你在意了，会徒增很多的烦恼。一哥说，在家里就不用比输赢了吧，因为这是生活的地方，是停泊的港湾，享受生活才是。微蓝说，家里的事没有输赢，懂得退让，家庭氛围才会更和谐，大家开开心心的就是最幸福了。哥大爷说，运动这件事儿其实是不分输赢的，只要坚持运动了，就是战胜了自己。 Mr. 梁也讲，不涉及原则和底线的其实都不用分出输赢。这个声音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欢迎继续收听。 我一直都想对你说，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像宇宙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做我的根，我翅膀，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我。爱你爱着你， 经典的老情歌，来自陶喆，也有人把它叫陶吉吉哈，就是爱你。我们可以感受到这种暖心的演唱背后传递出了一种暖心的感动味道，很简单但是又很温馨。不知道大家在听歌的时候是不是一起回忆起了自己心中曾经的那份爱，或者是现在的这份爱。我想不管是什么时间段的爱，一定是由时间打磨慢慢累积起来的吧。就像我们节目的忠实朋友，虽然身不在北京，但是心一直牵挂着这里的嘟嘟。我最近在私信里面收到了他给我发来的一段视频，这个美好的女子居然自学尤克里里，给我来了一段改了词儿版的遇见。你知道背景可能并不一定是那种经过精心设计的，但是我很喜欢那一段光，那段视频里的光是给人一种温馨的感觉。特别谢谢你能够在这个冬日的午后给我送来了这样一束非常棒的音乐之花，在我的心头开得特别棒。我想大家可能完全没有办法理会我今天其实是有一点小纠结的，因为家里的一些事情，但是你到了当时真直到15点的时候，好像一切都已经被我抛在了脑后，我的世界里全部都是音乐，全部都是像嘟嘟这样支持我的好朋友在等着和我一起来分享好的音乐好的心情。我不能负大家，所以现在我想到的只是那一个尤克里里，想到的只是那一段在遇见你的背后想要对我的倾诉。谢谢大家的这份友情，我会记得。每个月的15号是我们和听众一个反转的时间，在这一天大家可以点播一首你最爱的歌曲，同时告诉我关于这首歌背后的故事，所以那天的歌单是由你来做主的。可以私信给我，在新浪微博里面找到 V 字认证的北京电台刘慧。同时在这个年中，我们邀请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参与到温情温暖大合唱当中，你也可以私信来报名，一定要记得留下你的联络方式好吗？我们这样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朋友真的要开始合唱了。 能否伸出双手想拥抱，才能握着拳头，我们还有很多梦没做，还有很多明天要走，要让世界听见我们的歌。准备好没有，时间不再回头，想要飞不必任何理由，不管世界尽头多寂寞，你的身边一定有我。我们说过不管天高地厚，双手想拥抱，怎能握着拳头，我们还有很多梦没做，还有很多明天要走，

place I'd rather be. Yeah. 来自英国电子乐队 Clean Bandit 和女歌手 Jesse Glynn 合唱的一首歌曲 Rather Be。 在这首歌曲当中，他们把电音和古典音乐混合在了一起，而且有一种 Deep House 的元素。在这样很快节奏的古典当中，给我们有一种飘逸灵动的感觉，对吧？我觉得对于收音机前很多节奏控来说，这首歌是不是很喜欢？要是记得没错的话，这是一首获得格莱美奖最佳舞曲录制奖的音乐作品。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为我停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大家参与到今日份的话题当中，我们来说一说，生活当中什么是不分输赢的？秋风秋雨说，家里人之间互敬互爱，互相鼓励欣赏赞美，不分输赢。老赵赞赏了我一下，他说我怎么那么懂得普通人的心理呢？最近一段时间一直纠结这个问题，无缘无故的就觉得老伴儿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回头想想真的是丝毫也没有道理。五十多年了，老伴儿为这个家做出来巨大的贡献，现在他老了，有点爱唠叨，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吗？谢谢在我们会遇见你专属聊天室里的朋友们说，家不是讲理的地方，家里哪有什么输赢的事啊。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下载听听 FM。 L'amore resta un mistero che non si svelerà mai, e volte capita che amichi non ha per te nessuna pietà. Oh, 这首歌是不是让我们有一种特别顿悟和彻悟的感觉呢？来自意大利的歌手伊万娜，很伤感，很感人，但是很好听，很震撼，对吗？意大利文翻译过来中文名字大概叫做你的名字。其实我们可以听到并没有太多很杂的那种电子音的加入，而让我们完全的沉浸在了女歌手那种淳朴和自然的唱法里面，把我们的情绪带着一点点的改变。甚至我说的夸张一点，我在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一种灵魂深处的那种激荡出来的伤感。不知道昨天刚刚吵架吵赢了的这位0668的朋友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太多的感受呢？他说今天是老公生日，昨天吵架吵赢了，其实我知道他是故意让我赢的。你看，很多时候家里就不是一个吵架的地方，就不是一个论输赢的地方，对吗？欢迎各位继续为我停留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今天我们说输赢，不知道你对这一个词的感受是什么呢？不知道如果让你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你对于输赢的表述又会是如何的呢？你觉得生活当中什么地方是不可以论输赢的？先来听苏运莹怎么说。 我是个顽皮的孩子，每天欢声笑语，梦想触手可及，那些听不懂的道理和我没什么关系，不用害怕狂风暴雨，我们依旧是我们，哭着笑着陪伴彼此左右，说好了不走，一起战斗到最后，却发现岁月面前我们都不是对手，是分是合，是福是祸，难舍难得，南辕北辙，哒哒哒哒终将是一个老人，每天都回忆着曾经的温存，好想祈祷一些时间能够再多陪伴着你们，可惜我已没有这个福分。 着笑着陪伴，彼此左右，说好了不走，一起战斗到最后，却发现岁月面前我们都不是对手。 谢谢苏运莹小苏同学给我们唱出的人生这一场奇妙的旅行，真的是几多欢喜几多忧愁，有风雨又有很多的温暖，对吧？他的歌声就属于那种云淡风轻的，但是你能在其中感受得到那种前行的坚实的动力是什么。我想除了父母，陪伴我们最多的应该就是朋友了。在工作之余能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们打打闹闹，没有打卡上班，没有工作过的那种较量输赢，有的只是醒，很幸运的和各位陪伴着，可以说不亏啊。所以人生当中真的没有什么可期待，没有什么可值得遗憾的，就让我们继续在这样的旋律当中走进人生的烟火，我们相信最后会是圆满的。 谁比较起来痊愈的比较快，当你的身边开始有另一个人存在，我很心安，庆幸你人生的后来没那么埋汰，比起我来如此的精彩。谁赢或谁输看当时的状态，感情的世界不用去比赛，人和人投入起来都像是一个伤害，不用太奇怪，在流逝时光里总有个人等待，好像那时我们都在，当时的事都记了起来，时间真的像是长了脚的妖怪，跑得飞快，好像后来我们都离开，各自生活在喧嚣未来，当时的遗憾 身上，时间是不是像长了脚的妖怪，跑得飞快？ 这是来自歌手仍然带来的《后继者》。看看自己的感受是不是跟歌当中讲的真好一样，谁赢或谁输，看当时的状态其实就知道了。我们跟随着歌曲慢慢的感受到感情的世界里，其实真的不用去比赛，因为我们总在不停地打开生活的未来，对吧？而且过去也可以用音乐这样一种很神奇的方式去重现。这支歌我相信你会很熟悉，不信听听看。 水面上湖光里，小船儿轻轻荡，有一个老爷爷笑着摇船桨，一面摇一面讲遥远的风浪，有首歌缓缓唱，随着风远扬。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归时的末日就要来到，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这个动人的歌声来自刘德华，最新的单曲又弹起心爱的土琵琶，这是《铁道游击队》当中的经典歌曲。而最近随着电影《铁道英雄》的发布，这首老歌又再次回到了咱们的歌单当中。 一首歌多悠长，传奇难心房，回声你又向往，英雄好儿郎。 一首歌可以承载很多的历史，一首歌可以承载很多的情谊。今天我们说输赢哈，我觉得就像韦小薇说的那样，记得生活有得失，但是并没有输赢，也不止只有一条起跑线，你说呢？最后我们要来分享的这首歌来自郑伊健、陈小春、谢天华、钱嘉乐和林晓峰共同演唱的《友情岁月》。人生如歌，岁月如酒，希望时光飞逝，我们之间仍然保持着最初友情岁月的情谊，好吗？欢迎你参与到我们年终的温情大合唱当中来，新浪微博里面找到 V 字认证的北京电台刘慧六个字私信给我。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 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再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愁绪，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漂泊岁月里，风吹过已静。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浪潮 Listen to One